第四集，怒风。克拉苏斯、罗宁和布洛克斯都被卷进了时间漩涡中，他们将要面对的是一万年前的世界，也就是燃烧军团第一次入侵艾泽拉斯前夕。此时那个世界里，暗夜精灵的麻法里奥怒风和弟弟伊利丹怒风兄弟，以及年轻的女祭司泰兰德雨风，三人正并肩坐在草地上，练习他们伟大的导师半神塞纳留斯教给他们的德鲁伊法术。塞纳留斯正在进入他们的思绪中，直接和他们对话。 你们所感受到什么了，我的孩子们？ 我感受到了每一片树叶，每一条树枝，每一段根须，它们都在缓慢而稳定地生长着。我还感受到他们中蕴藏着超越时间的智慧和思考，而且每棵树都不同，他们每棵树都是独一无二的。 非常好，他们都是森林的守护者，和我一样，我们都是森林的灵魂。好了，孩子们，现在回到我的身边来吧。你学得很快，年轻的马法里奥，甚至超出了我的期望。 你看到什么了，哥哥？ 我看见了树的内心与灵魂。其实不仅如此，我看见了整片森林的灵魂。 这太奇妙了，马法里奥。 就这么多？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， 导师， 你们都做得很好。去吧，今天的练习结束了，回到族人身边，那对你们有好处。 你们先走，在路口等我，我和塞纳留斯有话要说。 我们等等就是了。 不用，我很快就来。 好吧，随你的便。走吧，泰兰德，让他留下好了，我们走。 此时泰兰德又犹豫不决地看了马法里奥一眼，马法里奥赶忙把头扭开，掩饰住自己内心的情感，并竭尽全力地不让自己的脸颊越变越黑，那是暗夜精灵一族窘迫尴尬的表现。近日来他在与泰兰德相处时感到越来越不自然，却又无法与他疏远。马法里奥兄弟俩和泰兰德雨风三人从小一起长大，形影不离。直到去年，泰兰德穿上了新手祭司袍，成为了月亮女神艾露恩的追随者。他在艾露恩神殿学习与女神的意志相协调，运用所有祭司被赋予的天赋传播女神的教义，也是他鼓励马法里奥放下暗夜精灵惯用的巫术，转而学习德鲁伊之道，认为那股来自大自然的力量与他所受到的训练颇有相通之处。从前泰兰德只是一个赛跑和狩猎中屡屡打败两兄弟的小姑娘，苍白而瘦小。自从成为祭司后，她开始变得曲线优美，光滑的皮肤上泛着柔和的紫罗兰光泽，暗淡的蓝色长发上夹杂着若隐若现的银丝，原本平平无奇的脸庞充满了迷人的女人味。或者也许太迷人了一些，马法里奥常常看到泰兰德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去这么想。但事实上，马法里奥打从心底里只把他们三个人看作是朋友，或者他心底里是这么希望的，因为这样他就不会那么纠结。马法里奥认为，对于自己最重要的人是他的同胞弟弟，那个爱惹麻烦的伊利丹。如果不是因为伊利丹那深蓝色的头发和琥珀色的眼睛， 伊利丹跟马法里奥简直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作为月之子，几乎所有暗夜精灵的眼睛都是银白色。他们认为那些生来就长着琥珀色眼睛的精灵，将来注定会成就一番大事业。马法里奥想，如果伊利丹真要想达成非凡成就，他就必须先要改变自己鲁莽的脾气。伊利丹在学习德鲁伊之道的过程中，因为天资过人，塞纳留斯起初认为伊利丹很快就能学有所成，结果他却急于求成，频频犯错，精神难以集中。其实此时的伊利丹对传统巫术已经颇为擅长了，他之所以想要迫不及待地掌握全新的德鲁伊之道，是想通过这种独特的技能来再一次证明自己的与众不同，从而配得上他自出生以来就被寄予厚望的独特潜力。与伊利丹的高调相比，马法里奥却正好相反，甚至和暗夜精灵族人的习惯风格大相径庭。比如说，暗夜精灵的族人向来偏爱色彩艳丽的衣装，可马法里奥却总是衣着朴素，总是穿着一件粗布材质的上衣，加上深绿色的齐肩长发，勾勒出他如狼手般狭窄的面容。他早已成了被族人遗弃的对象。但与朴素的生活相反的是，在技能的学习之路上，他总爱钻研，能接受与时俱进的知识，尊敬但不盲从古老的传统。据说他有时甚至还敢质疑暗夜精灵至高无上的艾萨拉女王的想法。这样的行为让愿意与他共事的族人越来越少，朋友更是所剩无几。正因如此，马法里奥更加珍惜和伊利丹以及泰兰德之间珍贵的情谊。虽然刚刚他扭过了头，但依然忍不住看了一眼伊利丹和泰兰德的背影。一直到两人离开后，马法里奥才转身面对自己的导师。尽管马法里奥身高在七尺之上，但在超过十尺的塞纳留斯面前还是足足矮了一大截。塞纳留斯的上半身与马法里奥等人很是相似，除了深色的皮肤略带葱翠的绿色，肩膀更宽，肌肉也比他的男学生们发达得多。除了上身之外，塞纳留斯与他们再无任何相似之处。他不是普通的暗夜精灵，甚至不是凡间生物。塞纳留斯是一位半神，他的来历只有他自己清楚，别人只知道他是这片伟大森林的一部分。当第一批暗夜精灵出现时，塞纳留斯就已经存在了。他声称与暗夜精灵有着亲密的族源关系，却从来没有具体说明过。那些前来向他寻求指引的人全都经历了彻底的改变，其中一些甚至再也没有离开过。他们被塞纳留斯的教诲深深触动，选择留在塞纳留斯身边，共同保护这片地带。这些人已经不再是精灵，而是成为了体貌大变的林地守护者。塞纳留斯的头边垂着厚密的绿色素毛，一双金色的眼眸欣慰地望着他的学生。接着他用手掌轻轻拍了拍马法里奥的肩膀，只见他的手指上没有皮肉，而是长着弯曲苍老的枝条，上半截躯干和暗夜精灵的身体相差无几，下半身却像一头健壮的母鹿。塞纳留斯行动敏捷，脚步轻快，兼具疾风的速度和大树的力量，它是这片土地鲜活而旺盛的生命力的象征，像是森林之子，或是森林之父。与自然界中其他母鹿一样，塞纳留斯的头上也长着一双巨大而漂亮的鹿角，映衬着他那严厉而又慈祥的面容和又长又密的胡须， 使人不禁想起他和暗夜精灵甚是久远的血缘关系。落日在林中投下余晖，像是在为塞纳留斯献上一舞。塞纳留斯微笑着望着那翩翩舞动的光影，就连树木和其他植物也适时随之舞动起来。马法里奥单膝跪地，低下头，目光凝视着大地。 荣耀而伟大的导师，请您恕我。 你不必在我面前这样，年轻人，快起来。 遵命，导师。 马法里奥，你对我的虔诚超过任何人。你的弟弟并不服从于我，而泰兰德雨风虽说敬仰我的力量，却全心全意地追随着艾鲁恩。 您说要教我，不，是我们其他暗夜精灵从没学过的东西。我伟大的导师，我仍记得初次来到这片神圣林地的那天，这里到处都是有关您的传说。当我向您发出呼唤时，其实心底并没有对答案抱有太大希望，但您回应了我，一个如此渺小的、普普通通的凡人。我更没有想到您会愿意做我的老师，把我留在您身边。这一切都仿佛在梦中，甚至在某些时刻，您对我的关怀和认同已经超越了神与凡人的隔阂，又不仅仅是师徒，而是成为了朋友。 那是因为别的暗夜精灵并非真心想要学习我的自然之道，即便是那些深入林地的人，也没有真正追随我展现在你面前的这条道路。只有你表现出了过人的天资与意志，能够学会如何驾驭存在于自然万物之中的原始力量。年轻的精灵，在你的同伴中，只有你一个人具备这样的潜能。 可是泰兰德和伊利丹…… 关于泰兰德，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。既然他对艾鲁恩忠心耿耿，我也无意侵犯月亮女神的戒谕。至于你的弟弟，我只能说伊利丹很有前途，但我认为他的前途在我这里得不到施展。 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我觉得伊利丹一定能学得会，他只是太固执了，他从小背负着那么大的压力，他的眼睛…… 是的，那双眼睛表明他将对这个世界的未来产生某些影响，可他跟着我是无法实现的。你何不亲自教导他？我没能做到的事，说不定你能够做到。 马法里奥的脸红了，他的导师看穿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。是的，马法里奥打算竭尽所能地去引导伊利丹，可他也知道这项任务无疑是难上加难。跟半神塞纳留斯学习是一回事，跟马法里奥学习又是另一回事，那简直等同直言不讳地表明伊利丹低他一等。马法里奥此刻确实感到不知所措，他突然听说伊利丹和自己恐怕不会走上同一条路，弟弟在这里可能只是浪费时间。他第一次意识到了兄弟俩之间的分歧。 好了，你刚才说有事要问我。 是的，我近来总是做梦，同样的梦境反复出现。 区区梦而已，为什么会让你感到困扰？ 可是我每次入睡都会做同一个梦，而且自从我跟您学习以来，梦的力量似乎也在越变越强。 我想你已经做好准备了。 什么准备？ 过来，我 我的信使朋友，你们飞去刚刚离开的两个暗夜精灵那里，告诉他们马法里奥会暂时留在这儿，让他们两人先离开。 导师，这是…… 跟我说说你的梦境吧。 我觉得那梦境的焦点是永恒之井，我看到在永恒之井平静无波的水面中心，突然快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，从漩涡深处冒出了许多奇怪的生物，带着邪气，仿佛是来自其他时空的意识来客。随后整片大陆都遭遇了可怕邪能的侵蚀，变得万物凋零，寸草不生，四处散落着暗夜精灵焦黑碎裂的骸骨，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死亡恶臭，远处燃着直冲天际的地狱火焰，熊熊烈火吞噬着一切，大地只剩下焦黑一片。最可怕的是，我清楚地感应到了那团非比寻常的火焰，它是活的。 活的？一团活的火焰？ 没错，一团有生命有思想的火焰。